开始，我不知道你的脾气已经就飘过去，还也许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不知道你从鼻子摸着那是非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怎么被你想起 Ripley 就曾经惦记 I wish 却从未犹豫相信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难预计，却填充了自己落地。好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好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语。爱你美，是从天而降的东西。拉着你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沾你的也终于。说爱你